在清晨的路上，谁陪我一样？我在深夜里旅行，谁陪我遗忘？ 肩上的破旧行囊，收藏多少坚强？不如全身赤裸还给我那脆弱。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，你要不要来？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，你会不会来？ 像我谁都不爱， 都不爱，都不爱，都不爱，都不爱，都不爱， 都不爱，都不爱，都不爱，都不爱。我在情在深夜里旅行，谁被我遗忘？ 肩上的破旧行囊，能收藏多少坚强？不如全身赤裸还给我那脆弱。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，你要不要来？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，你会不